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这里商贾云集，财货满城，武教传播，九流汇聚。从广州起定出海，东可驶往琉球和日本，南可到达吕宋和苏禄，西可行至印度和阿拉伯。英美法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乘风御浪，跨万里海城，贩来五金器具、钟表、玻璃、尼绒棉花和洋钉花布，换回红绿茶叶、大黄桂皮和丝绸陶瓷。从伶仃洋到广州的200里水道上，一派洋洋大观。南洋的双桅快帆，西洋的三桅大舶，外省的红船绿舟与本部的快蟹船、爬龙船、西瓜船、茶船、扁船，围墙交错，风帆连接，叮叮咚咚的船钟声不绝于耳。黄埔是一座江心大岛，位于广州城东面20里处。它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万国海船汇聚的天下第一码头。异国他乡的商船在这里停泊，与专营外贸的13行接洽、验货、装卸、交割、纳税。经过数月航行的舵工和水手们在这里登岸休息，就近游观。黄埔岛有10000多人，地少人稠，田亩不够耕种，家家户户望洋谋生。岛上店铺林立，客栈从集，男人去码头搬运货物干点杂活，女人在村旁巷口撑起遮阳伞，摆出杂木方桌和竹椅板凳，堆起各色的食摊，高声叫卖牛杂、萝卜、马蹄糕、凤爪、春卷、艇仔粥。外国人呢是普遍不吃猪下水的，可岛上的女人们却能够把这种东西洗刷得干干净净，熬制成叫不上名字来的各种地方小吃。最让外国人惊奇的还是当地人什么都敢吃啊，连蝎子、蚂蚱和蜈蚣也能摆到盘子里出手。经受了波涛之苦的各国水手在这里吹和风、饮村酒，食指油腻腻的吃河虾， 而后脱去水手衫，袒胸露乳，放喉高歌，常常引来一阵阵的喝彩声。在华夷混杂的气氛中，黄埔食摊的生意格外兴隆，繁忙的时候，连五岁小男也得派上用场，帮着大人淘米摘菜。这是一个连井水都能卖出善件的风水宝地，只要看一眼岛上的霍尔大屋和翘脊大厝，看一眼富丽堂皇的宗族祠堂和过街石坊，人们就会惊叹黄埔人是广东乃至大清最富有的民人。由于经常和彝人打交道，黄埔岛的家家户户备有碧经堂编印的红毛通用番话和承德堂刻印的鬼话，咱们现在管叫英汉词典了。红毛通用番话每页两栏，左侧是英文，右侧呢用广东方言注音，收入了400多个常用词。一到十，这是买卖人常用的数字，人人都能倒背如流。鬼话把英语常用句分为入行问答门、卖茶问答门、肉台问答门、租船问答门等十多个门类，同样都在后边用小括号备注上广东方言注音。当地人耳濡目染，一来二去的，连妇孺小孩也能讲几句光怪陆离的鬼话了。当地的建筑式样也深受异域的影响。岛上的琶洲塔是导航塔，它和内地的灯塔迥然不同。塔基的这个浮雕啊，是八个托塔力士，所有的力士都是凹眼高鼻的彝人模样。每年来广州的外国水手数以万计，难免有人客死他乡。黄埔人慈悲为怀，在附近的长岛画了一块地皮，专门安葬死难的彝人。那些带有十字架的外国坟冢和墓碑，与中式坟冢的格调迥异，成为当地一景。一个九品小官坐在宝善茶楼的方桌旁，手里抓着一只搭理，一面品茶，一面隔窗望着浮须码头。这个人叫鲍鹏，40多岁了，今年长着一张讨喜的脸。什么叫讨喜的脸？这脸上总挂着乐不唧的笑容。他面皮白净，不留胡须，嘴巴左侧有一颗黑痣，半个小指甲盖那么大了，一开口讲话就微微弹动，像一只跳舞的小黑虫。鲍鹏12岁去13行当的伙计，学了一口英语，对验货、关税、采购、易货、汇兑、布记等事务一门清楚，成为料理疑惑的行家里手。鲍鹏曾经在英国的滇地商行干过多年，积累了一笔家财。8年前他独自开创家业，创办了龙兴雅行，在中国人和彝商之间充当翻译和掮客，收取经济费和翻译费。那什么叫雅行呢？有一部经典的香港电视剧叫《天下第一牙》，张家辉演的，那里边提到过这个职业，是清代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和价格的中间商，叫牙商。他看一个货，这货成色怎么样，是什么什么东西，来源出处啊，干什么用的，值多少钱，由他们说了算。这样的商号叫牙行。鲍鹏长袖善舞，生意做得有声有色。除了经济业务呢，还为外地客商提供仓储和食宿，代客商垫款收账，代办验货、运输和保关。鲍鹏深知天下最大的生意就是皇家生意和官场生意，与官场无缘的人只能小打小闹，永远发不了大财。故而鲍鹏花200两银子捐买了一个从九品的顶戴，有了这么一顶官帽，他才能承揽官方生意。鲍鹏这个人处事圆滑，办事玲珑，在商道和官道上都走得通。 福建泉州的玉兴号大掌柜钱德礼委托他代买100箱鸦片。鲍鹏去查顿马地陈商行开了票，正等钱德礼一起去海上提货呢。钱德礼从福善客栈出来，神色不安地瞅着大街上的巡查便兵。哎呀，这几天禁烟风声极紧，紧得人们头皮发麻，心里发怵。黄埔岛上的保长和甲长们四处张贴布告和劝善公文，要烟民们努力戒烟，勿生观望之心。广州协的便兵们经常挨家挨户大搜特搜，把中正里、巩镇里、福善里、淳雍里和太平里翻了一底儿掉，连供奉玄武水神的道观和南海神庙也都没放过。这一查还真有收获，他们查获出了200多斤的烟膏子和鸦片，100多支烟枪，抓捕了30多个大烟鬼。烟鬼们被拉到福墟码头旁边，带上铁链子，靠上木枷，塞进囚笼，一字排开。便兵们咋咋呼呼，吆吆喝喝，声色俱厉地警告当地民人，大清王法森严，谁要是胆敢贩卖和吸食鸦片，严惩不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钱德礼从福墟码头前走过，看见一条茶船停靠在那儿，夫役们拉动绞索滑轮，从美国商船珀金斯号上卸货，把茶箱一只只地吊到一条西瓜船上。两个苦力打着赤脚，不紧不慢地把箱子码放得整齐。一个叫保安泰的小军官带着兵丁在一旁监视。这个保安泰啊，是一个做梦都想当官的人。这不最近两个月吗，他这个运气特别的好，接连破获了3起犯私案子，被广州协副将韩兆庆保举为外委了。什么是外委呢？简单跟您说，嗨，也就是一个从八九品的小武官。外委这个官虽小，但那毕竟也是官啊。保安泰如愿以偿后，立马目观而舞，颐指气使，横着身子迈八字脚都显摆不足官架子。这保安泰长得尖嘴猴腮，贼亮的眼睛鹰隼似的横扫着夫役和货箱。一个皮枯肉瘦的苦力抬起一只木箱子，放在另一个苦力的背上，第二个苦力缓慢地挪动着步子。保安泰一眼就辨识出那只箱子跟其他的茶箱它可不一样。怎么的呢？茶箱较轻，搬运省力，那只箱子明显偏重啊，搬起来这累得呼哧带喘啊。我说你哎，那边那个。保安泰一挥手，依次指了3个兵丁，查那两个苦力去。3个兵丁像嗅到异味的猎犬，做出凶巴巴的扑咬姿态，吠声如吼，把箱子给我放下。一个苦力放下箱子，像受惊的虾米似的把这个佝偻的腰都直起来了。另一个苦力吓得脸色都白了，拖在脑后的小辫像一条脏兮兮的猪尾巴。一个兵丁把铁签插进了箱缝，这一使劲儿，只听咔咔咔咔咔吧一阵裂响，箱子这盖被翘起来了，露出了一层黄皮子纸。另一个兵丁凑到近前揭开纸片，露出了乌黑的鸦片球，那鸦片球的防潮纸上印有小西商行的字样。两个苦力立马汗出如浆啊，四条腿瑟瑟发抖。保安泰那此时此刻可是一脸的不友好啊，眉毛一翘，我说你们好大的胆子，煌煌国法之言，堂堂献命之威，你们全他娘当耳旁风了。我说兄弟们，把这两个要钱不要命的刁民给我捆了。 两个苦力立即稀软成泥，扑通一声跪在船板上了，一个磕头如捣蒜，另一个磕头如鸡啄米。 俊爷饶命啊，小人是挣钱养家的，不知道里边装了烟土啊，冤枉啊，小民不知情啊，大人饶命。 告饶之声未落，鼻涕眼泪全下来了，屎尿屁也下来了。兵丁们不容分说，立即抖动绳索，把他们五花大绑，连推带搡就给押走了。能放了你们吗？你们就是老爷我升迁的资本呢。这一幕钱德礼看的是心惊肉跳，扭过身朝宝善茶楼快步走去了。进门的时候他脚一软，差点没栽一跟头。上了楼见着鲍鹏倚窗坐着呢，紧张兮兮地说道，我说你看见没有啊，抓了两个苦力。鲍鹏见多不怪，哎，别紧张钱掌柜，广州禁烟向来是外紧内松，曲径通幽，里面的名堂外人是看不懂的。那两个苦力啊，就是冤大头，便兵们捉他们是为了请功邀赏，有我做前客，你这样的大鱼是捉不住的，我保你平平安安的把货送到泉州还不行吗？鲍鹏从搭链里边取出了一只桑皮纸大信套，抽出了一张洋文合同，那上面盖有查顿马地臣商行的印章。钱德礼不认识洋文啊，但是他认识阿拉伯数字。鲍鹏指着合同上的100、700和70000说道，这是100箱，每箱700块，总价70000，对吧？啊，对对对，是正经的金花土吗？哎呀，当然是，我经手的合同，那还会有假？听到这儿，您可能犯嘀咕，是金花土什么鬼啊？鸦片分三种，一种在孟加拉，是东印度公司制造的，叫公班土，公母的公，班就是班长的班。一种产自南印度，是英国自由商制造的，叫白皮土。还有一种是从土耳其贩买来的，叫金花土。这个公班土香味浓郁，那是上等的鸦片，质优价高，每箱趸售价1200块以上，那只有富人才抽得起啊。白皮土呢，是质量较差的，每箱趸售500块，这是卖给穷人的。金花土介于两者之间，比上不足，反而比下有余，每箱趸售价700到800。鲍鹏跟钱德礼自吹自擂，我和查顿马地臣是老交情了，所以才拿得到这700块的善价，这要是换了别人，你每箱至少得多掏50。钱德礼小心地问道，这让水师护标，有把握没有啊？钱德礼是见过世面的贩丝老手，来广州好多次了，但是雇请水师护标可还是头一回啊，干着违法的事儿啊，让官家出人给自己保镖。鲍鹏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有，天网恢恢，疏而必漏。什么网都有窟窿眼儿。鸦片生意的利润大得惊人，足以叫人怦然心动。广州协的水师营近墨者黑啊，便兵们假公济私成性，平日里可没少干着敲竹杠的事儿，行迹如同讹诈分赃的匪兵。他们在珠江水道上查私纵私，翻手覆雨，转手为情，达到行者不会，闻者不惊的地步了都。朝廷和广东官县屡次颁布禁令，可是每次都是风声大雨点小，办差的胥吏和便兵们做章做制的紧查慢查，无非是借势敲诈勒索，这久而久之达到了蛇鼠同眠，兵匪一家的地步。就算有人交了狗屎运，被逮了个正着，只要他肯破财免灾，连皮肉之苦都不会受。 风头一过，走私的照样走私，吸食的照旧吸食，只有拿不出贿赂银的倒霉蛋，那才会被加号一个月，发配到新疆或者黑龙江。但是钱德里发现这回的势头他可有点不太一样了，查禁之严，捕人之多，声威之猛，手段之辣，大大超过以往啊。钱德里眨着眼睛说，我听说皇上要派钦差大臣来广州，两广总督邓廷桢可是有点心虚，觉得皇上对他不满意，下了死命令严查呀。前几天有个烟贩被捕，家属哭天抹泪，上下游说，通关节使银子，可大小官吏全都一推三六九，没有一个敢拍胸脯保的。广州协的一个小军官收了100块的贿赂银，悄悄放走了一个烟贩，邓廷桢闻讯立即将他罢黜，打入大牢了。这鲍鹏压低嗓音说道，钱老板，你不是我们本地人，看不清这水深水浅。你看那边，他指着码头里的一条双桅水师船，哼，待会儿我领你去水师码头，水师营守备蒋大彪大人亲自送你。珠江上江风习习，波澜不惊，广州协水师营的广协二号停在江面上，当值的水兵猎犬似的监视着河道。今天在广协二号代班的是外委王振高，外号叫水耗子，您听这个名字，他这个人性也好不了。他正与司舵、炮木、帆木和管巨齐在船舱里边围着一口生铁锅吃午饭，锅里边几条鱼被吃得只剩残次烂骨和汤汁了。王振高酒足饭饱，兴致勃勃地在那儿讲故事，跟说书艺人似的声情并茂，跟咱们前文提到的钱江都有一拼。我说哥几个，前一年啊，有条荷兰船来咱们这儿做买卖，船名叫他娘的什么希烂尼还是希拉尼，我记不清了，反正总之是个怪名吧。朝廷明令翻覆不得登岸进城。嘿，那荷兰商人头一回来咱广州，不晓得大清的王法，随船带了两个翻婆子，据说是他老婆闺女。说到这儿他打了个嗝。哎呀，这两个翻婆金羊毛似的卷发太招人眼了。哎，偏偏那个老翻婆还穿着个蜂腰长裙儿，还他娘袒胸露背，嘿嘿，哎呀，那小翻婆的这个嘴唇上涂着厚厚的油膏，猪血似的嫣红，十个指甲染得火烧火燎的鲜亮，脚上蹬着一双怪模怪样的高底鞋，那副妖艳劲儿啊，十足的有伤风化。这翻婆子一上岸，可就轰动了全城了，男女老少围了一层又一层，嘿，那场西洋景咱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过。中国讲究男女大防，朝廷认为外国女人袒胸露背、浓妆艳抹有伤风化，防范外夷规条明文规定翻覆不得入境，而这条规定日后也成为了外夷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鲍鹏是如何帮助钱德里运送鸦片的？鸦片贩子们又是在哪里走私鸦片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